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三级转一二级，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0度，最大相对湿度80%。总的来看，今天白天扩散条件比较好，能见度良好，适宜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那么今天的未来三天之内没有降水天气，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好，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气预报。 路况信息。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呢，东部环路方面，东三环潘家园桥到长虹桥的南向北方向车多，行驶缓慢；东四环四方桥到东风北桥南向北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其中四方桥有事故，后车暂时排队。东五环的化工桥到白家楼桥的南向北方向，以及化工桥到大洋房桥的北向南方向，也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请各位司机朋友行驶到以上路段的时候，注意选择自己的行车路线。好，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北京城市广播，祝朋友们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 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点03分，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入冬了，入冬了， 高兴成这样。 没有啊，其实昨天我们在很多这个媒体上都已经看到了啊。从10月30号开始就已经算气象学上的正式入冬了。这都是有科学数据以及温度的一些标准的。 虽然那个咱们那节气上还没到立冬，但是呢，这个温度啊，它这个自然的这条件满足了。 对，不过呢，明儿就立冬了哈。 哎， 我已经看到很多的这个各种推送当中啊，开始推送各种饺子了哈。立冬也吃饺子吗？ 现在是但凡是过个节气都吃饺子， 爱吃不吃。 对，反正 咱老祖宗也没多给咱留点花样是吧？ 就是图个乐吧，我觉得。 行吧，重点是全家人团圆在一起啊，因为冬天呢。是一个寒冷的季节，所以那种温暖啊，除了气温上的温暖，房间里的这个温度的温暖之外呢，我觉得亲人之间这种亲情的温暖更重要。 而且饺子这东西嘛，需要大家合作啊，全家人在一块儿做，一个人擀皮儿，一大帮人包，哎，这就快了。要是一大帮人擀皮儿，一个人包，那就累死了。 要的是那乐儿啊！ 是是是。 哎，说到包饺子，现在呢，好像也各种各样的这种， 简洁化吧，外面有卖现成饺子皮儿的、但是呢那个不如咱自个儿擀出来的那个愉快， 对， 和那个意思哈， 就是 也问问大家，咱家现在包饺子是自个儿擀呢还是买现成的呢？ 哎，这个还是有选择的、 还是说直接就连饺子皮儿都不擀， 直接买饺子， 直接买速冻的呢、 现在不超市里边不光是有速冻的，也有现包的 这个鲜馅儿鲜皮儿给你包好了，然后装在盒里，你拿回家就煮，这是有的啊。 行吧，快双十一了啊，不知道饺子是不是也买一送一呢？ 好，是买一个送一个呢，还是买一盒送一盒？ 怎么实惠怎么来啊？ 好像都一样。 行，小心别买秃噜了啊！不光是饺子，其他的都是啊。好了，温馨提示之后呢，开始我们今天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友们来出主意想办法，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我们的服务马上开始。 要想感谢我，只是帮助别人。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听咱们节目里这口号哈，就热乎乎的， 哎， 暖融融的。当然呢，我们听众朋友们做的这些事情，互帮互助，更是非常之有温度的。 没错，咱们这儿啊、都是热心人 啊。说到热啊，咱们上来先说一热乎的事儿啊。这听众求助了一下 啊， 他小时候的事儿啊，他小时候估计都没咱什么事儿呢， 是吗？ 他说他想问一下啊，就是小的时候啊，烙饼。要在火上放一铁片是吗？ 小时候烙饼 就是那个炉子上得放一铁片 啊，是啊， 说上面有眼儿， 对呀、 就那种东西跟哪能买着， 就现在他还想用那个东西， 哎，他说或者说啊，现在没有炉子了嘛，如果用煤气灶烙饼的话，有什么其他的好的方法可以让这个火比较均匀，烙出的饼呢比较好？我猜估计是烙糊了、 咱们听众当中经常有转什么什么牌电饼铛的哈、您这个收一电饼铛回去这就匀了、 那个电饼铛和就普通过去的那种就那黑了吧唧那个大饼铛烙出那个饼是一样的吗？ 这个 味道 应该差不多， 饼应该是一样的、就是味道， 因为它电饼铛嘛，你就不存在那个火不均匀的这个问题了。因为它是通过这个装置啊，它是设计好了的， 均匀加热 是非常均匀的。咱们过去为什么在那个火上搁一铁片，也是为了达到让那个火呀能够均匀的加热，就是你像一般咱们那炉子眼儿它比较小一点是吧，你这个撑坐在上面它老烧中间那块，然后两边呢就受热就少，如果有这么一铁片呢，它把这热量扩散到这个周边了，哎，中间也不至于那么受热那么集中了，哎，这是它的作用。现在我估计你要到那些小商品市场去转转去啊，就是类似这样的能够使这个是就是在这个燃烧的这火苗上，然后使得这个热量能够均匀散布的这种装置，应该还是有的、 行吧？ 对， 那你能告诉我哪还有小商品市场能容我逛一逛吗？ 那不是每天咱们都在那儿，大家都分享吗？什么百荣啊，对呀、什么哎，对，周边还是有一些的，像我们那边天丰利呀、哎，您都可以去转一转啊。 行， 这样的地方。 节目一开始呢，这位听众就问了个烙饼的事儿啊。当然了， 还有什么其他的招？ 对，如果说我不用电饼铛啊，我不愿意使那个。就想用我这个煤气灶烙饼， 是 那得加点什么东西就能够使它受热均匀啊。哎，我斗胆问一句啊，你会烙饼吗？ 会啊。 啊，真的、你会烙饼 你是想吃家常饼还是吃油丝饼啊？这个咱们都可以 我觉得会烙饼的男人好像特别有魅力， 真的 假的？还能烙出那个层来 啊。 我说现在这80后90后有几个会烙饼的？ 那也不一定啊，你如果人家是专门去学厨师学校的， 那 得练 点。说 人拿个电饭煲煮米饭应该都行，但是你说弄一饼铛自个儿烙饼，好吧， 这稍微有点麻烦。 好啊，大家可以分享，这位听众的脸也留电话了 联系电话。 你说饼嘴都不利索了。13641194486，13641194486。下面这位听众的这个问题啊，应该是接着昨儿的事儿 哈，他也是跟着问了一下。昨天我们有听众就分享了那个3501门市部 哦， 啊，说可以去那儿买那个，买什么来的？ 买这个棉鞋 啊，对对对，棉鞋。他就想问一下，就是过去北京3501的这个门市部还有没有？在哪儿？ 我印象就在东三环这边，应该离什么，就是现在那个就是央视那大楼 那边吧， 哎，差不多那附近。原来我记得就在马路边上。 对，重点就是说它里边都有卖什么的。 卖什么的？我去买过那什么军大衣啊， 啊， 哎，什么那个就是那会儿那个军靴 是吧？ 哎，毯子，什么军挎书包、水壶， 好， 哎，它是属于叫3501被服厂嘛， 对， 然后一些军用物品、民用化，然后在这销售 啊。重点是我们要确认一下啊，就是这个门市部还在不在，是不是还在原来那个地址，还是说稍微搬到什么地方去了， 哎， 啊，问问大家啊，住在那附近的朋友帮我们确认一下啊。 好， 这个3501门市部，我怎么听着这个名儿哈， 啊，他3501是他的一个代号， 那应该是工厂吧。 对，他和就是过去和部队相关的他都有这个番 号， 有代号 啊。 行，问问大家啊，就是这个门市部还有没有了，具体的位置在哪儿，或者说有什么车能到那儿啊。 对， 另外呢，就是里面都还卖什么，卖的东西跟以前一样不一样。以前卖什么我也不知道。好， 是 下面这位听众啊，求助了一个调理的方法啊。 调理肩周炎， 对， 哎，自我调理的日常的好办法。肩周炎这个东西调理反正也挺费劲的啊。 歇着， 让他不要这个，就是您做那个特别重的那种事儿哈，不要让他这个掰肘、闪肘、抻肘。 好吧， 我知道，就是好多朋友就是那个肩周炎犯的时候，连这胳膊是抬 不 起 来 的啊。 对对对， 就是你可以就是慢慢的、轻轻的，让他能够尽最大的可能性让他往上举，哎，举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天天活动着它，可能慢慢的呢，它活动着，它能够越举越高一点，越举越高一点，哎，最后你要都能完全举起来了，这就过去了。 是我记得啊，就是每次我们请到骨科方面的大夫来的时候呢，都会有听众问到关于肩周炎的问题，这应该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50肩。 啊，反正就是都是这性质， 就是这个岁数特别容易出的毛病， 酸疼。 但是一旦过了这个年纪啊，大夫说他都会慢慢的，就是他有一个自愈性， 就适应了， 哎，就适应了。另外就是不会那么疼了。另外，如果说你想调理的话呢，当时他说了一个方法，就是你靠墙根站着， 哦， 就脸冲墙啊，然后手就往上够。一点点 往上 够，哎，拿手指头往上爬， 哎，就是这样，你越爬能爬得越高就越好。 行，这是一个自我算不上调理吧， 是 自我锻炼的一个方法啊。 就是，这个不能着急，你得天天来，天天来，一点一点的来。你看，你说一下咔嚓你就好了，这不可能。 对，另外您目前的这个疼痛到一个什么程度，能不能说做这样的姿势？ 需不需要药物去干预一下，是吧？ 基本上要用药的话，就是那个叫什么福他林吧，我记得大夫说过，抹一抹。 福他林是缓解肌肉 疼痛， 肌肉疼痛的。 对， 那个如果你说是肩周炎的话，它可能还涉及到关节呀，什么骨头啊什么。 反正我印象当中大夫说过这个啊，电话是15652305168，15652305168。有感受的朋友呢，可以跟他分享一下啊。 哎，我跟你说，除了这自己这锻炼以外，还得吃点好的啊， 猪肉炖粉条着。 猪肉炖粉条子。 下面问题就是猪肉炖粉条啊。 这位朋友问了，说白菜猪肉炖粉条，那什么步骤啊？是先放白菜，再放肉，然后放粉条吗？我觉得您这反了， 啊， 您得先炖肉，肉炖的差不多了放粉条，粉条炖的差不多了最后放白菜 啊。就是应该顺序是 啊， 肉、粉条， 对， 白菜， 你看先放白菜，等炖得了以后，那肉炖熟了以后，那白菜都炖没了，啊， 炖烂了是吧？ 对， 行，哎，那你说这个猪肉炖粉条就只能放白菜吗？ 那不一定啊， 还可以放什么？ 你放俩胡萝卜，谁能拦着你啊？ 哦，土豆是吧？ 哎，对，你放点白菜里边，再加点，是吧？这其他的你喜欢吃的蔬菜，没人拦着你。 就如果说放叶菜的话，是不是白菜是最好吃的呢？ 白菜好，这个它比较怎么说呢？比较契合吧。啊，你要放点青菜、叶子类的菜的话， 看着 它可能颜色 不舒服哈。 哎，对， 啊，好吧，行啊，这个顺序 有没有搞错啊？大家可以说一下啊。 哎，对，但一般的情况下，你如果是肉是炖好的，那个已经熟了的，那也是先把它放到锅里，你得让它热了以后，再把粉条放里头煮啊。 但是白菜不是特别好熟的一种青菜啊。 那你要愿意煮一会儿，你要愿意吃烂的可以，我也没有意见。这个东西根据自己口味和习惯吧，反正我不愿意先放白菜。白菜炖着时间长了，尤其是你如果是和炖肉一块炖，它里边有酱啊，有酱油啊，它会让那个白菜生出一种奇怪的味道 啊。而且我记得当年我们请当年了，有的时候我们会请厨师来做节目嘛， 对对， 他讲过，因为这些菜啊，很多它那个茎啊，或者是它那个叶儿啊，它那个火候不一样。所以比如说像碰到白菜这样的菜的时候，那个帮子你得先扔进去炖，是吧？叶儿呢你得后扔进去炖。 干嘛要吃白菜帮子？ 那你不能扔了呀，是吧？ 白菜的不同的部位也有不同的做法啊。你比如说这菜帮适合怎么做， 醋溜啊， 哎，对，这个菜叶儿适合怎么做，白菜心儿怎么吃，哎，这个就是要讲究起来，深了 啊。哦， 慢慢以后慢慢跟你说， 咱们就先解决这位听众的猪肉炖粉条加大白菜的事儿啊。 我的意见是最后放白菜哈。 行，有不同意见请站出来啊。 没错。 好，来看这个听众的问题啊，也是想找个东西啊。 哎，他找的应该是那个，我觉得是那尼龙大扣吧。他说粘扣，就是往上一粘，然后哎刺啦，是不是那种东西？ 对，他想买质量好一些的粘扣。 这质量好一些，这个东西也是这标准也不太好界定啊，质量好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质量好一些， 最厉害的啊，粘上以后就拉不下来的。 那是劣质的啊。就过去反正像这种小商品市场都有，但是现在有些小商品市场的一些东西，就是尤其是日常用的货物呢，都搬到超市去卖了。 对，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看现在很多超市啊，这些东西都能够买到。您去逛一逛，如果说专门卖这个的话，卖布的地方是不是会有啊？ 不知道，这个真的没有去过。 吧 啊， 好吧，这有时候就这样，就是你说好买吧，它确实好买。你说在哪儿呢？一下说不出来哈。 网上可能也有能够订购的这个地方。 行，网上吧。他留的是微信号啊，微信号是双 S， 就是 SS 一个横杠，然后是13520699311，13520699311，前面是 SS 杠，这其实也挺好的。如果您跟哪儿买的，您啪的微信发一位置，人直接就去了，更省心是吧？ 加上微信啊，互相来沟通一下。 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啊，你们往期节目啊，只能听前后三天。说用哪种方法能够回听到上一个月内的往期节目？ 哟，这没试过。 不是啊，这个最新的听听 FM 能够听到很久以前的节目啊。 是吗？去年的。也得有一个 去年可能不一定，但是肯定不只是前后三天。那我现场给您打开一个啊，因为这两天我们在订阅号当中啊，也是跟大家分享了如何加我们的听听 FM，然后怎么听，然后怎么加。那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订阅号，我一般都是直接是在那个搜索框里，就是输入咱们的名字，就省得来回来去找了。然后一般呢，打开之后，我看十月份的都有，因为我没有使劲往下翻，你知道吗？哎，你能说点什么？我这忙着呢，你先说下面。 我们说下边那位，这位朋友问说，我去那个坐车的时候啊，因为我是有这个老年卡的，但是呢，你看岁数大了吧，有时候我会忘了带这个老年卡，那我就不能上车了吗？你看我这岁数，我一看我就是老人啊，我非得刷卡吗？这事儿吧， 这个啊就是两说着啊，一个是心情的问题啊， 对，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现在咱们换的这个新的养老助残一卡通吧，一卡通养老助残卡，它不光是像过去的那个老年优待证，一个红色的，它只能说让我们去逛公园啊，坐公交出示一下不要钱。那个有的时候脸熟了，或者看见这个面相人就不看了。 对。 但是现在我们这个新卡呢，它里面存储了很多很多的信息，甚至可以当银行卡用。 那它刷了之后的这个意义是什么呢？ 它是可以就是帮助我们的公交部门提供一些数据，就是你一刷以后，它就是会整合一些数据，那么到了一定日子之后呢，就比如可以优化路线， 哎，搞这个就比时间上的一些优化呀、啊，路线上的优化、嗯，要不然我们的这个公交线路不经常的会调整吗？其实都来源于这些数据。 这个可能也需要是您的一种协助。 对，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嗯、就是，持有这个卡的人都是老年朋友、 嗯， 那么这里面有你很多的信息，万一啊，比如说哪位老人走丢了。啊，出现什么一些情况、 哦、 我们通过这个网络就可以找到你的相对来说比较准确的位置、嗯、 就是你最后消失之前坐了哪路公交车呀、 哎、 这个卡 刷到什么地方，它能够提供很多的信息， 反正是能刷尽量的刷，那、嗯、实在没带的话，我觉得啊，这么大岁数了，你跟那个司售人员你协调一下，你说哎呀，我这是一个卡忘带了，你说他要不让您上去，是不是也有点不通人情啊？反正这个事儿呢，这个东西都是两方面啊，互相理解、互相配合才能做好的这么一个事儿。 嗯， 咱们也不能是不是啊、 这 个？这 个现在相当于一个老年朋友的身份证明，其实您可以不用带身份证什么的，带这个就可以了。这里面有全部的一些信息。 嗯， 一旦出现一些问题呢，就是通过这个卡是可以，就是帮助你找着你的。 嗯， 如果说有些老年朋友说我上了车之后我不方便刷卡，那你可以让这个司售人员帮助你去完成这个刷卡。 是 啊， 就是首先吧， 不麻烦，就是习惯就好了。 从我们主观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是尽量的带啊，尽量的刷啊。从另一方面呢，服务那边呢，看看对老人是不是也有一些这个比较宽松的这种办法啊，这样呢双方的这个都救活救活。 好吧，我们再来看刚才那个听众提到的这个往期节目的问题啊、 嗯、 我知道了。 你查出来了吗？ 您打开之后啊，您看您那音频的右边有一个查看全部。 哦， 哎，那就多了去了。 都出来了。 哎，那就多了去了。 都不止三天的了。 对，它只显示的是这三天的，但是您点开那个查看全部的话、嗯、那就好多呢。啊、嗯， 这有点像那个你 九月份的都有， 对， 嗯， 这有点像你的微信那朋友圈，你要选成只选三天，只显示三天的，那别人就只能看见三天的。 行，您自个儿再划了划了啊、 嗯， 熟了就好了啊。 好， 好，接下来呢，我们这些问题呢，等待朋友们的回复。那我们再来看一组物品转让的信息啊。 好，这位朋友转让一套酒壶啊，是转让价格20元，是瓷的呢，还是铁的呢，还是银的呢？没说啊，微信号。20862-93273，20862-93273、 嗯、 啊，在东三环。 好，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全新的没有开封的足浴盆，有各种功能啊，什么震动啊、气泡啊等等。原价是630，现在打算300出手。电话是15910902327，15910902327。 这位朋友要转让的是科尼卡美能达 C210 复印机一台，成色呢比较新，大概有80%新左右，双面器书稿器，双纸盒，转让的价格是3000元，联系电话是13121209315，13121209315，找侯先生。 好，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愉悦牌的轮椅，那么今年7月份购买的，就用了4回，轮椅呢保护的很好，打算450出手啊，转让给需要的朋友，电话是13601121377，13601121377。 这位朋友要转让一台半球牌豆浆机，80%新，能打豆浆，能打粉，转让价格50元，家住在北五环，电话是13552721459，13552721459。 这位朋友啊，想转让的是一台美的的电暖器，是7片的，说就用了一个冬天，取暖前和停暖后，说现在呢还可以正常使用啊。还有95成新，打算100块钱出手，有商量。他在百子湾，请自取。电话是18810738825，18810738825。哎，我记得刚刚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是帮邻居求一台游艇电暖器， 那是昨天的吧？ 不是，他今儿又发了。 哦， 这两天求电暖器的比较多，你知道吧？ 嗯， 转让的也比较多。 反正。多关注吧， 对，他要求质量是89成新、 嗯、 使用年限在两年以内最好，你看都跟这个比较吻合啊。接收价格是100块钱，它转让价格也是100块钱， 这也是100块钱 啊。就是不知道这个地理位置合不合适啊，您二位可以先联系一下。这位求购的听众的电话呢是18701501740，他是帮邻居求啊，18701501740。 好，看看下边这位朋友赠送的啊，免费送随行副 POS 机，哈哈，这个 还有什么用吗？这个现在， 那你要是你那个这个相关的工作，你要需要这个收费，你比如说那个叫什么快递呀、或者什么的啊，其实也是有用的，或者你自己做点小生意，你在外边。 现在都微信转 练摊儿， 支付宝转， 万一就碰上那又我就能只能刷卡，那怎么办？ 就有一阵儿这个东西特别的流行哈， 哎、对对对， 家里面自个儿刷就可以交这费那费了。 哎、 但是现在我们全部都在银行、网上银行支付、手机银行支付了哈。 反正就看吧，谁想要？ 反正白送的。 对，郭先生跟郭先生联系啊，电话是18942673314，18942673314。 这位朋友呢有两张阳澄湖大闸蟹的卡，但是他们家就是估计是不好这口啊，说想兑换成超市卡。哪位听众啊刚好跟他能够契合上，可以跟他联系一下，电话是13520378939、13520378939。如果没有那么巧的事儿的话呢，您就可以把这两张卡先出手转让了，然后拿着这钱、 哎 您去 再 求购 超 市卡是吧？ 好，下边这位朋友呢要转让的是不锈钢燃气水壶，燃气水壶就是在燃气上烧水的那种壶吧，新的，价格呢电话里商量，电话是13520966536，13520966536。 好，这位听众呢问了我们一下，说你们说的那个手机 APP 下载听你们节目的那个是蜻蜓 FM 还是听听 FM？这两个都有啊，但是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官方推荐的啊，就是我们自己的啊，是听听 FM。 听听 FM 呢是刚刚改版，所以呢你点击查看全部之后呢能够听到好久好久以前的， 对了 所以您可以随时听啊，就不用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了， 是， 但是尽量在有 WiFi 的情况下收听啊。好，到这里呢我们第一时段的服务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在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第二时段的服务，我们要说一说猪肉炖粉条，一会儿见。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85013006。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400-919-6188，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放什么番茄呀、啊，放什么青椒啊什么的。 嗯，重点这羊肉啊，您得选好 了。怎么加工啊？这个有会做的朋友可以分享一下。 好，说到这个立冬吃饺子呀、啊，大家都分享了自己的感受啊，说反正冰箱里老是存着点冻饺子。 哎、 没时间呢就煮点现成的。如果说有空的话呢，就自个儿包。 也有朋友说我就得吃自己包的，我觉得那个速冻饺子买回来那味道没那么好。 啊， 也可以， 那 您 是 买着过期的了吧？ 这个、 不是都那样啊。 这个不能搁时间太长了，尤其是开封之后的。 哎，对对对对， 是吧？就是你开封你没有吃完，然后你又放回去了， 是 那个绝对不能搁时间长了。那搁时间长了，它确实它倒也不至于是哈喇味儿，反正那个味儿啊怪怪的啊，一股冰箱味儿啊。 哎，对，它冻的时间长了就是味道就不好了。还有刚才说烙饼那个想放一个这个铁片的那位朋友啊，有人推荐了，说卖烙饼那种圆铁片啊，上面50个小小眼儿的那种，您上顺义的杨镇大集瞅瞅，我记得有卖的， 上面有50个小点呢。 哎呀，50个小眼儿吧。 哦， 还有朋友说您上反正得远一点的郊区啊，这个找那个黑白铁修理铺，您看看能不能买着。说我前几年在延庆那大街上买的，城里头现在可能是没有了。 这都是几年前的事儿了，是吧？ 有功夫您试试吧，反正。 哎呀，这吃个烙饼容易吗？ 哎、黑白铁这个加工的地方，您实在他没有现成的，您让他给您打一个都行。您把那尺子量的差不多了，您跟人说要一什么样的，其实那个挺简单的，就是一个圆铁片，然后上面打点小眼儿，哎，就是那么简单。 哦、行吧，我告诉你啊，反正要是我啊，就为了铁片费这么大劲，又奔延庆，又找这个铁匠铺的话， 你就买电饼铛了是吧？ 不是不是，我这我买来之后，我得顿顿吃烙饼，吃到恶心为止，要不然我都觉得。对不起这时候啊， 你也是这个就是咱京城的一朵奇葩了。 这位听众说，就这位朋友啊，您说那东西啊具体叫什么我不知道，说他那个材质啊跟那个砂锅差不多，黑乎乎的，是盆状的。 人家说了是支炉， 哎，说底部呢有很多孔，用的时候呢扣在那个火炉上， 哎， 另外呢把那饼搁在上面，实际上是烤，说主要用于烙发面饼。 哎， 大概是叫支炉，不确定啊。 支炉反正差不多跟您这形式差不多的，说的是 这个烤饼和烙饼， 还不 是一回事吗？ 还不一样啊。烤你是直接接触了这个火啊，你像咱们烤那个。就是街上有卖那烤饼的，它不是那个大炉子，它也是贴在里边那个炉膛上然后烤，烤和烙还是 多少有点区别 啊，是有区别的。 这位朋友分享，他说煤气灶烙饼啊不用那个盖火盖了， 就 说只要把那个煤气的旋钮呢顺时针调整， 调大或者调小， 就会使那个煤火周边旺中间弱。就是现在的很多那个燃气灶啊，它已经设计的挺科学， 哎， 挺实用的，就是方便你各种的用途，而且好多个灶眼，有那种4个灶眼的、 对对对， 不同的东西啊， 它每一个灶眼的那个火的那个型是不一样的，有那一个特殊的灶眼，它就是特别均匀的那样的，你就直接使那个灶眼就行了。 总而言之呢，给这位想吃烙饼的朋友啊出了几个主意啊，总结一下。一个呢，您换灶，这动静大点啊。第二呢，您换锅，弄一电饼铛。第三呢，您就得奔郊区 买一个铁片， 对，去打那铁片去啊。您选吧， 都可以啊。 好，说到这个3501啊，现在有两种说法，有听众说是有听众说是 拆了 没有了。估摸着呀、就是说他原来那个门市部的店可能不在原址了，有可能是前后挪了一些地方，但有应该是还有的，因为我们听众朋友呢刚刚打电话确认了、刚刚打电话确认了、说不但有，而且还有听众朋友需要的黑色棉窝。连这店里电话都给我们发过来了， 是的， 我们给他放在今天的订阅号当中啊。具体卖什么，说过去反正就是卖军靴啊、军备啊、什么军用的野营这个用品， 哎， 就是在原来的3501工厂东门往南一点的地方。而现在应该还是买这些的，说包括那个带毛的皮靴什么的都有， 一些类似于户外的一些这个装备啊。 好多人专门去那儿买那种军靴， 对，就是 酷的那种、 我小时候还买过一个呢，就是那个半截的那个啊，就像那个大兵穿的那靴子，夸的夸的夸的厚沉呢 啊，但是 特结实， 特别酷哈、 对，梯子牛嘛，叫 行。具体位置啊，大家说了，说就在那个胡家楼地铁6号线西北口旁边就是。还有听众说，您坐车的话呢，坐 140， 对，140 坐到关东店， 还有126 75公交车都到那儿。 嗯， 行吧，那大概的位置就是东三环胡家楼那一片儿。 嗯， 啊，您只要到了那儿，应该一打听都能找着啊。 导航。嗯， 这位朋友他要会导航的话，我估计他早找了。 那，啊，怎么人家会发微信？那就不能导航了，微信都能定位。试试吧。嗯。 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一些问题啊。 嗯。 这位听众呢想找爱热闹、喜欢唱歌的朋友。 哎，对了。 哦。嗯， 一块玩去啊。 对， 他是 在哪儿？ 他在望京，是吧？ 那就是希望在那边组团，是吧？ 有可能吧。反正这位朋友留电话了 啊，这个您如果是个爱热闹、喜欢唱歌的朋友，您跟他联系，电话是13811136012，13811136012。 行吧，我们帮帮团的听众啊，自个儿组了一群，那里面好些个爱热闹、爱唱歌的朋友呢啊。 是的， 看看你能不能找着组织啊。 好吧。 好，我这位听众啊说，前一阵啊，在你们这儿发布的小猫领养的信息 啊， 有好几位团友都回复了，现在呢，还有一些多余的小猫。就想送给大家。刚才我看到还有人想求领养小猫， 对对对对对， 嗯，所以呢，继续帮他们发这个信息啊。这些都是一些爱动物的爱心人士，有白颜色的、黑白的、黄白的，还有梨花的，说大小呢都是那个一个多月的小猫，就免费送啊。当然前提就是您得喜欢猫，您得爱养猫，千万不能说带回去之后你觉得养不了，你又给它遗弃了。 嗯， 前一阵我看那个新闻当中就有这样的，就是本来他是从一个什么团体去领的这个小猫，结果呢过一阵儿又被这个团体的人捡到这只猫了， 是吧？ 是被领养的人又遗弃了。 哎，他就养两天突然后悔了， 对，那 有可能。 你可以送回去啊， 对 啊，别给 他 送回去了呀，对啊，就一定要负责任啊。 所以啊，这个要做一个宠物主人其实挺不容易的啊。 对，就跟养孩子一样，你得想好这事儿啊。 比养孩子还贵啊。 得想好了啊。 嗯。 座机号是69590467，手机号是13121230658，13121230658。有爱心的想养小宠物的朋友可以跟他们联系啊。 那咱们就把这个求领养小猫的朋友的信息跟他对接一下吧。 好。 这位朋友呢想求领养一只小猫咪。健康活泼，最好呢在北大清华中关村一带啊，也不知道他们那几位那朋友那个猫是在哪儿啊。电话是13161809132，13161809132。 好，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物品求购的信息。 好， 嗯， 这位朋友呢想求购一个木头茶几椅子，是木头的茶几和木头的椅子。联系电话是13716702507，13716702507。 嗯，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小型的收音机一台。说能听我们帮帮团节目就可以了啊，你要求还挺高的。海淀的崔女士，电话是62513915，62513915。实在求不到的话，您就是在家如果有网的话，可以下载听听 FM 也没有问题啊。 可以啊，这位朋友想求购一个小摩托车啊，他在朝阳区东坝四环外。差不多那个位置吧，求购一个小摩托车啊，13146818485，13146818485，请联系。 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大窗帘，在望京，没有说多大啊， 多大？ 电话是13651249620，13651249620。 嗯，这希望就是把尺寸说清楚了，要不然你。太大了吧，你还得改；太小了吧，你挂着又不合适啊。这位朋友求一个华为 P20 原装充电器耳机的电话，还是说他的电话是多少？他求的是充电器和耳机，对吧？然后是电话是18518468226， 对， 18518468226，求求您用个标点符号行不？ 不用电话，他要的是 要充 电器、 耳机 啊。 好，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全新的单屉最小号的蒸锅， 小蒸锅。 对，电话是1391221880 1391221880。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不知在何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快立冬了啊，我们送上一首冬天的歌啊。看一下大家分享的关于这个最新的养老助残卡的这个刷卡的一些感受啊。 嗯， 过去那种小证证哈，有时候大家是刷刷都行，因为它不存在很多的一些用处。 老年证， 哎， 红色的那个。 但是现在新的这个卡是一定要刷的，而且公交集团也表示了，老年朋友持卡乘车刷卡有很重要的三方面的意义。什么意义呢？首先呢，就是公交集团啊，它在调整优化线路的时候呢，都会根据市民日常的刷卡统计数据来进行，所以您每刷一次上下车都要刷，它是一个数据的统计，包括车辆的配置、早晚高峰车厢当中的拥挤程度等等，都是要很实际的数据来支撑。所以这个数据呢，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来自我们的老年朋友啊。另外呢，老年朋友乘车刷卡呢，可以为优化线路提供更准确的数据支撑，也算是为这个咱们本市所有朋友出行贡献一份力量。既然国家给了你这个福利待遇嘛，那我们得守规矩，该刷就得刷。另外呢，公交系统这个刷卡的数据呢，它可以实现实时上传，万一有老年朋友在车上出现一些什么意外的话，它可以实现一个界定，可以很好的维护老年朋友的合法权益，这里面就跟法律相关了。那刚好如果说老年人走失了，或者出现什么意外，你又碰巧碰到你坐过这个公交车，那么可以根据这个数据呢，很快的找到你，它可以画出一个出行的轨迹。所以呢，还是请大家啊，拿了这个新卡之后呢，该刷得刷，咱们得遵守规矩啊。说到刷卡，有的时候可能会忘，上车可能还容易记着，那下车呢特别容易忘啊。那么怎么样才能够知道自己漏刷了呢？老龄办呢有一个答复，老年朋友呢在持这个北京通养老助残卡刷卡乘车的时候啊，常规情况下那个读卡器呢嘣就响一声，如果你下车忘记刷卡了，那么当您在第二次乘车上车刷卡的时候呢，这个读卡器呢会响两声，所以呢你可以根据这个响声的次数来判断你上一次是不是忘了、 嗯、 啊，慢慢习惯了就好了啊，尽量不要忘啊。 它跟刷公交卡实际上一样，都响。 对，都响啊、 嗯、 但是就是不一样的是咱不花钱、 哎、 那个不是钱就没了，这个您就不用花钱啊。 所以就是说如果真的没带，那咱就掏钱啊。 嗯， 也可以把公交卡也装兜里的，对吧？没有那个卡咱刷个公交卡一样啊。 好吧，嗯，行，我们再来看看剩下的几条转让的信息，我们先来说一下啊。 好， 嗯，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国外的电影 DVD 光盘，哪位听众朋友喜欢呢？可以跟他联系一下啊。他的电话呢是13521896890，价格呢可以商量。13521896890，前提是家里那机器还得留着啊。 哎， 嗯， 这位朋友是转送啊，转送几个笔记本和一个笔记本电脑包啊， 啊， 那个前面那个笔记本是真的笔记本啊， 就是啊， 不是电脑， 纸的， 对，纸的啊，几个笔记本和一个装笔记本电脑的包，转送啊，地址在北三环和平西桥附近，电话是15910540319。15910540319。 好，这位朋友呢说转让的是小朋友的那个手推车，还有九成新，打算100出手。他在志新桥北请自取，说这车呀是名牌的，但是也没说什么牌啊， 嗯， 可以加微信看，这个手机微信是同号的，18612981339，18612981339。 好，这位朋友要转让的是个老物件啊，东芝音录音机，就放磁带的那种啊，不知道是单卡还是双卡，电话是13521328025，13521328025。 嗯，那剩下点时间呢，我们来跟大家看一看大家分享以及反馈的信息啊。这位赵先生想跟我们反馈一下， 嗯，他说他是住在这个玉泉路附近，啊，他说前几天呀想求购一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那种土黑管啊，这种乐器现在根本看不见了。结果过了一天呢，在广安门外达官营的朗琴园小区住的一个朱师傅就给我打电话了，说他那儿有一个，要无偿的送给我，真是太感谢这位朱师傅了，感谢帮帮团这个平台为咱们老百姓办实际的事情，也感谢朱师傅，谢谢帮帮团，我也要去帮助别人，我也会做到努力帮助别人去建立和谐社会的。 嗯 嗯， 这位听众啊表扬了我们一下啊，主要是表扬你啊。他说大家好，听了和看了你们每期节目的内容，方明、大鹏或者是季彤的主持都没得说啊，谢谢您。 嗯， 说帮友们的互帮互助、互帮互信让我十分感动。其实我在节目当中啊从没有买过或卖过东西， 哎， 就是潜水啊，就只是听， 就听着开心。 哎，他说可我听着也很开心，嗯，很过瘾，是我听收音机的主打节目。哎，我们是主打啊。 好吧， 说每天只要在家呢就必听。 嗯， 感谢这个节目啊，但是有的时候呢觉得节目时间有点短，有点意犹未尽。 哎，那